像是你的拒绝，它千真万确，让人心淌血。大林一狂野，你本爱的轰轰烈烈，他在等你过今夜。我知道他带着列车的某一节，凭一种啊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。当缘起和缘灭，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？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，在这伤心的地铁，这么伤心欲绝。当列车停止在深的雪，那男人的直觉，那伤心的地铁。 你说能难